老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呢，继续来跟各位聊40年40首歌这个话题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是1979年到1988年这十年的歌曲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继续带着您往后走，一起来回顾1989年到1998年发行的十首年度之歌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吧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在1989年的春晚舞台上，歌手韦唯演唱了一首《爱的奉献》。这首歌呢，打动了很多的观众。那个时候呢，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或许对歌曲的创作背景可能还有一些印象。当时呢，有一个中学生患了严重的疾病，要换器官，但是呢，父母都是工薪阶层，无力承担手术费用。那么后来呢，学校方面知道了这个事情，在学校范围内展开了捐助。后来呢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事儿，报纸内进行了报道，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。后来呢，电视台希望把这个真实温暖的故事改编成一个节目，那么《爱的奉献》就是专门为这个节目创作的插曲。再后来呢，因为歌曲的影响力很大，而且呢歌词温暖易懂，所以说呢，每当各种各样的问题啊，还有就是让人很头疼的这样的事情来临的时候呢，这样的歌都会在我们的身边响起。不过呢，因为这首歌走红的韦唯呢，却表示如果说可以没有这样让人很难过的事情发生的话，他真的宁愿这首歌一直都不响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作为分享这首歌，当然跟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了哈，一起来分享《爱的奉献》，来自韦唯。 心的沙漠，再没有爱。 爱的奉献来自维维。俗话说呢，文体不分家，是吧？那么体坛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呢，总会激发音乐人的创作灵感。比如说世界杯啊，奥运会啊，每次举办的时候都会出现主题曲、广告曲。那咱们的节目呢也会做专题。在1990年的时候呢，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办，这应该算是当年发生在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事情了。毕竟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承办重大的国际赛事。那么这个历史性的时间呢，激发了很多音乐人的创作热情，一首又一首和体育精神相关的歌曲都问世了。不过呢，其中传唱度最高的还是维维和刘欢共同演唱的《亚洲雄风》。亚洲雄风来自维维和刘欢，大部分包含美好祝福的歌曲呢，节奏都是温馨的，或者说是激情澎湃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也有一些是例外，比如说李娜演唱的《好人一生平安》，这就是电视剧《渴望》第20集到第50集的片头曲。虽然说歌词当中的内容呢都是祝福，但是呢曲调却是稍带哀婉，和当时主流的祝福类歌曲呢 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不过呢，这种反流行趋势的歌一经播出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，是吧？渴望，哎呀，估计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听说都没听说过吧。啊，好吧，来听歌，李娜的好人一生平安。人一生平安，来自李娜。如果说我们要问现在歌坛上最火的青少年组合是哪一个，很多人呢都会想到 TFBOYS 加油男孩。虽然说这个组合呢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有很多质疑，但是呢凭借着他们的努力，那么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呢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俗话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是吧？在整整30年前，小虎队正式出道。那么当年他们的人气可是绝对不比现在的 TFBOYS 差。不过呢，小虎队这个组合一路也是断断续续、跌跌撞撞，中间呢多次因为成员服兵役啊，还有这个那个暂时解散。不过呢，也因此在歌坛上留下了很多经典之作。1991年，陈志朋参军，在临行之前呢，组合当中的另外一位成员吴奇隆就为他写了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祝你一路顺风》。歌曲很好的表达了离愁别绪，后来呢也被无数人当作毕业之际使用的歌曲，一起来分享吧。 记不得

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好的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依然是40年40首歌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1979年到1988年这十年的歌曲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回顾的是1989年到1998年发行的十首年度之歌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。易先生说奶奶非常喜欢看渴望，要不刚才我们就说哈，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都这个不知道渴望，你看现在看过渴望的都已经升格为奶奶了哈。他说记得大概20年前教育台每天下午都有放，奶奶就会把做饭的家伙都搬到客厅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准备晚餐。有的时候呢，周末我在家，他会拉着我一块看，一边看一边给我讲前因后果，你看这因为这个那个啊。在我的印象当中呢，奶奶只看戏曲的，她喜欢的电视剧呢只有两个，一个是《渴望》，还有一个就是《大宅门》。那么提到改革开放呢，很多人都会想起这么一句歌词，1979年呢是一个春天，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。那么这首歌呢诞生于1994年，叫《春天的故事》，讲述的就是改革开放后祖国的变化。但其实呢，歌中是有词作者蒋开儒自己的经历。歌中呢提到了两个年份，一个是1979年，这是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年，还有一个则是1992年，那一年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了文章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，则是记录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长篇通讯。那么蒋开儒看了之后呢，激动不已，于是在这一年呢，决定动身前往深圳。那么在他第一次去深圳的时间呢，恰好就是1979年，前后是过了十几年，整座城市的变化呢，已经可以用天翻地覆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了。所以说呢，对此感到非常震撼的他，就写下了这一首《春天的故事》。 征途上 春天的故事来自黑鸭子组合。如今呢，民谣风格的歌曲很受大众的喜爱，如果说要给校园民谣的流行呢找一个起点，很多人呢都会选择1995年这个年份，因为那一年的歌曲《同桌的你》风靡大江南北。那么这首歌的出现呢，也填补了内地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，民谣风呢也是由此正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所以说呢，相信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这样的故事，就是后来你的另一半真的有可能是那个同桌的你，老狼就是。一起来分享《同桌的你》，来自老狼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同桌的你，来自老狼。一直以来呢，儿童群体都是流行音乐市场很少会去考虑的一个部分。不过呢，1996年有一个却凭借儿童歌曲在歌坛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人，他就是范晓萱。那一年呢，他发行了歌曲《健康歌》，在迅速走红并且收获一大批小歌迷的同时，还掀起了全民健康操的浪潮。虽然说在市场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，但是呢，范晓萱本人并不想拘泥于只唱儿歌。不久之后呢，他就剪去了头发，转型成为创作歌手。那么过大的反差呢，导致儿童观众的流失，但是呢，也成就了如今的音乐才女。那么在过去呢，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来说范晓萱的故事。确实在其中呢，面对这样的成功，范晓萱本身是怎么说呢，跟自己的期望是不太符合的。不过不影响健康歌成为一首很经典的曲子。一起来分享范晓萱加杨俊荣的版本健康歌。 小萱萱，来来来，跟爷爷做点运动，左 三圈腰，三圈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，抖抖手呀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，学爷爷唱唱跳跳，你才不会老，笑眯眯笑眯眯，做人客气快乐容易， 爷爷说的容易，早上起床哈啾哈啾， 不要乱吃零食，多喝开水咕噜咕噜，我比谁更有活力， 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，抖抖手啊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，学爷爷唱唱跳跳，我也不会老，笑眯眯笑眯眯，对人客气笑容很气， 你越来越美丽，人人都说 nice nice， 饭前记得洗手，饭后记得漱口漱口，健康的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，抖抖手啊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，学爷爷唱唱跳跳，我们不会老， 健康歌来自杨俊荣加范晓萱。流传度广的歌曲呢，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旋律简单，歌词易懂。那么这样的歌呢，就很利于传播嘛。比如说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，在1997年发行之后，迅速获得成功，任贤齐也因此名声大噪。那么歌曲唱的呢，就是在当时很常见的一种鸡肋的爱情心态。对于已经绝望的爱情，食之无味，弃之不忍，但是呢，简单的歌词却在城市男女之间呢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，所以说歌曲呢，就这么不出意料的成功了。 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在想着他吗？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？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，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，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。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，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。哦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忘了吧，该放就放，再想也没有用，傻傻等待，他也不会回来，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你无怨无悔， 心太软来自任贤齐。狂野的早晨说，男儿当自强，当爱已成往事，渴望我不想说，像雾像雨又像风，忘情水。那个年代经典的歌曲太多了，想找出能够代表一整个年份的歌其实真的好难好难呢、啊、确实理解。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，也是在1998年超级火的一首歌，好汉歌。那么这首歌呢，我们都知道是电视剧《水浒传》的主题曲，由刘欢演唱。歌曲的旋律呢大气磅礴，歌词呢直白朴实，那么再加上刘欢荡气回肠的演唱呢，给观众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不过呢，这些都只是这首歌成功的一部分。歌曲真正的精髓之处呢，是在于用短短三分钟的时间，把《水浒传》的剧情的主题完美的浓缩。记得每一次片尾曲播出这首歌的时候呢，画面出现的就都是梁山108位好汉的画像，是吧？那么这样的搭配呢，对于刻画人物形象、反映人物思想就起到了非常形象的作用。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分享这首《好汉歌》。好吧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，稍后是小说联播。今晚10点，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沙滩，沙呢当然是鲨鱼的沙了。好吧，我是英超，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有全都有啊， 嘿嘿，全都有啊，水里火里不会偷啊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一二呀， 胜 利。